锵三人行，诸位好，哎，影子来了。哎，冠中老兄，你还是第一次见， 第一次见， 当心点，不要惊着啊！这个女子不寻常， 我一直不曾就看着她，到底她是 哪国人？ 弄不清楚， 弄不清楚。你看， 中国人， 你看这个动作没有？什么叫身体语言？这个男人第一次见到一个女的，他不由自主的，你看两个大拇指护在丹田， 嗯， 这就是一种 都看出来了， 真的。 嗯，你看 分开了， 对对对，分开了， 马上提醒我了。 最近啊，在北京啊，有些气氛呢、 嗯。 我们组里也说呀，说昨天晚上咣咣咣咣有人敲门呐，一进门就是我人民警察呀，说这暂住证，就最近叫做为了国庆什么安全，北京啊展开这个全城的查这个出租屋，查暂住证，还要签什么，就是你这房东啊要跟公安局签治安责任管理协议书之类的。你看那网上说什么的都有，我还挺逗的。有的人就说这不是连坐吗？说这个房东负得了这责任吗？他怎么知道他在里边干什么呀？还有就是，反正哎，你也是在北京住了多年的呀？ 住很多年了，对呀、啊， 嗯， 前后十年了。 你对北京的治安印象怎么样？ 我自己很幸运，没碰到什么大的问题。 嗯， 但是我的身边朋友都碰过一些状况的。 在北京吗？ 在北京啊。 什么状况？ 就街头上的，比如说啊。有一个外国人给一个朋友给人家拉上车，开到别的地方然后抢的东西。最惨的是一个朋友是一个女的，她在天桥上给一些闷棍党打了一，把头打破了，抢了她皮包。 哦， 那个是最惨的 闷棍党、嗯、是吧？ 这样的、啊，我被查过一回，那时候我还没有完全来北京定居的时候，而且没有暂住证的时候，有一天晚上我来北京，可能是来工体看一个国际性的演出，我记得我 被人家要 在已经在出租车上了，完了以后就前面就拦下来了一个摩托，就拦下来就说后面的人通通下来看身份证，结果当时我下来了，我往后一看，我扑哧一笑，为什么呢？后面的几辆车出来的都是我们这个圈子里人，都是不是就是演员呀，就是音乐制作人呐、啊，都是我认识的人。可能他们就觉得我们这样的人就很可疑，你知道吧？不，我特别理解， 我也能理解。 对， 我要是警察看见你，也是有点可疑。 你知道解放前在上海的话， 这个解放前了， 官场从业人员，比如说武小姐，跟这个武小姐还有性工作者，他跟艺人戏子都是在工部局的同一个地方去登记的。同一个窗口，比如说有一到五这个窗口、 啊、解放前这些人都有登记的， 对，我们都在同一我们 像有了 对， 是，哎呦，他说这个让我想起，我也碰见过北京警察，你知道挺瘆得慌的。我有一次逼得我不得不找酒店住，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在北京的有些胡同啊，那是有些这个中央领导人也住在那个四合院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在那个院子里啊，这个警方盘查非常严密。我有个朋友在那儿呢，有个房子，我有一次借住在他这儿。然后那天呢，我上楼，后来我发现呢，我可能没拿钥匙，大概钥匙落在他家了。搞半天，我以为还在包里啊，但是这个楼道里很黑啊，我就走出来，在这个路灯底下呀、啊，我在包里边就掏嘛，没有声息的一辆车缓缓的擦到我身边停下来，哎，要不然这个咱也可以挑挑刺儿。你像香港警察，是不是说你先得说啪拿出你这个警方证件？因为到事后我想起来很害怕呀。就当我抬起头来的时候，四个人已经悄无声息的站在我的四边。 便衣 啊， 没敬礼吗？ 敬什么礼？这干什么呢？不，我当时确实表现的那像个坏分子。你想，你要是警察，看一人在住宅区。凌晨三点呢，你想，在这掏嘛什么呢？ 是， 然后就是说你别动，就不能让我动，把你包拿过来，然后就看，说你是怎么回事？我说我在这儿住的，啊，他说你在这儿住，你在路灯底下干什么呢？我说我找钥匙的， 掏自己的。 他说奇怪，找钥匙，你在这儿住，你还要找钥匙吗？我说哎呀，我说一言难尽，我呀是。我不是北京人，他你不是北京人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说我住在这儿，他说你不是北京人，你怎么就住在这儿了呢？哎呦，说半天说不清楚，最后他就说你不能在这儿待着。我的朋友那房子离他家也不远，我说我往胡同深处走，我说我回他家敲门去，我去拿那个钥匙。你说不行，你不能在这儿出现，你走。最后我流落北京街头，你看那天晚上 没出去啊，凌晨三点我背这个小包到哪去，最后跑酒店住了一晚上。 没什么小区啊，这个治安这么好、啊、 对对对，我们好推荐一下， 一进去马上有警察、 那不能透露给你，北京有很多这个神秘的地区。哎，我觉得现在啊，这个大城市有个问题，有些人就说你比如说租房子或者人到哪居住是人家的这个自由，你在这个问题上以公共安全为理由什么设置障碍，什么就是侵犯权利什么的。但是也有人说呀，说这个多少案子的确就是在出租屋里发生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现在出现的这种争论呢，让我就想起啊，流动人口多的地方啊，你不能，那不是说流动人口就犯罪，但是流动人口多的地方确实情况啊很难搞。 什么叫流动人口？像我这种情况， 你最典型了，你从美国流动到北京来了。 我流动以后，我就扎在一地儿就不走了。我在北京成立了我自己的小小的文化公司，然后办了工作室，然后就找了一个地方租下来，两年没动窝。这我还流动吗？我感到好固定，像棵树一样，我扎在北京了，扎根在北京了。可他们还觉得我是流动人口，每年要求我办暂住证。我原来以为是办一回也就行了吗？因为很难办，你知道吗？礼拜一到礼拜五。派出所才上班，周末他们休，四点以后绝对不办公，甚至三点半的时候你去的话，那个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。我不是说那些往往不是警察，是一些协管人员在办，你知道吧？不是穿着制服大盖帽的那种，所以就是很难要凑上我的时间。 就是外商 伴随着我成长， 也是要做一个工作证的。如果在这边有工作的话， 你把你自己定位成外商了。你不是香港文化人吗？ 曾经是， 然后外商 在这边也做投资，所以做外商。那个时候是要工作证的，只要在这边做事。所以严格来说，我大概也是流动人口的一部分哈。你说的 不严格，不严格说你也是， 简直就是哈。 对，那你觉得怎么样呢？在北京住的？ 北京住是我是比较幸运，我没有觉得太大的，就以这么大的城市来说，算还有点不是太恐惧啊。这其实还没有到这个恐惧的阶段，可能我从香港来，香港街头也有这种事情的，所以好像这个并没有说安全感比香港低，确实比什么地方低呢？比如说比台北、上海稍微低一点，尤其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，你知道台北其实很多人的样子你看上去好像流氓一样的，他们有这种流氓气的。 你 其实没事 的，你的样子我跟你说，你的样子半夜里碰见也很难说。 你人家也害怕我的 发型。 是台北话也非常安全，这两个是安全，但是中等程度的比如香港、北京还是可以。我觉得 我家里是住在我们上海著名的那张脸皮新天地的那里、你知道吧， 欢场嘛。 对、有不少这样的欢场人。我半夜有时候在睡不着觉，三点就在大街上溜达。你知道我特别喜欢在附近溜达，经过我成长起来的学校呀，出身的医院，所有东西都在方圆200米以内，感觉特别的舒适。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真的是欢场女子，下班凌晨三点，穿着那个吊带啊，穿着这个裤衩， 不是 那裤衩，这个他们很安全在那里走。这个钱包里、坤包里一定就有钱。 你难道说我们上海治安好，就是欢场女子被保护的比较好吗？ 连这样的人，弱小的，你知道他们都跟我长得不一样。 警察不好像不太保护这些人吧？ 对， 咱不承认的 啊。这是个指标是吧？欢场 对，这至少可以作为一个 深夜在路上走， 妓女都感到很安全。 他们是弱势人群啊，他们抢了白抢，对他们抢了，他们白抢，他们包里的钱可能就是嫖资啊之类的东西。 没错。 但我们看在上海，这些人都可以自由的走。 我跟你说，我就说我在南方城市给砸过车，是吧？给抢过，这就不说了。我就是说呀，这前一阵儿，你比如说广州，你知道广州有一位领导。这是很轰动的大事件，说来吧来吧，我们广州是世界上这反正最安全的城市之一。结果好家伙，你看那个网上，许那么多人，广州安全吗？广州安全？广州难道安全吗？是吧？ 安全吗？ 我不知道，我近些年没生活过，但是我当年在广州住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儿，让我想起最近一位不幸的女子，她跟我当时的区别只在于我撒手了，她没撒手。我先给你看个照片，这是在这个广州街头现在著名的飞车党，你瞧见没有？就是骑摩托车，夸拉拽着女人的包，然后这个人就上前冲向这个拿包的这个女人，你看抢包把她这女人抓着不放嘛，拖倒在地，这是一个连续照片。我当时的区别就在于，啪抢了，我是撒手了，可是呢，我还追上去了。 你知道犯罪分子气焰嚣张到何种程度？我那追啊，实际上是那个作秀造势，感觉怎么也得跟着。我想不可能追得上摩托车呀， 习惯性的， 怎么能追上摩托车呢？结果我这作势一追，人家咔一拐弯停下了，停下来后座上下来一人，梆弹簧刀出来对着我，就是我一直的记着他这张脸， 你 面无表情，这么点小个儿一人，啪。然后剩下我就开始往反方向跑了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就是说，这个不幸的女子跟我当时还不是刚才照片里这个，跟我当时的区别就是她没撒手。最近广州有一个23岁的女孩子，你知道这个数字啊，都是23。23岁的女孩子，这个飞车党夸抓她的包，也是拖着不撒手啊，拖着不撒手，摩托车拖着走啊，然后路上可能有块砖头、块石头什么的，梆一下，脑死亡。可是最后这个贼抢他这个包，这个包里有多少钱呢？23块钱。 太不值得了。 23是他的一劫呀。 太不值得。 所以 你说说 他一定没读过张爱玲的那句话，他叫做人生最得意就在那一撒手之间，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但是我觉得完全在这儿用就撒手，这个生命是最 当地方，听当地人说什么就知道。你去广州很快就有女孩子跟你说啊，你拿着包你不要向马路那边啊，要放在另外一边啊，就这样弄不要就是这样拿着啊，哎，很快就会说到这点。 你知道那芝加哥俗称罪恶之城 ， 你知道 Sin City？ 这个我自己呢特别喜欢爵士乐。我有一次突然读了一个报道以后，我发现有一个爵士乐的女伶，就是一个传奇的叫 Billie Holiday 嘛，她是芝加哥南城人。我说不得了，我就像朝圣百老汇，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她出生的那个街区以及她成名的那个小酒馆。那个小酒馆只能够容纳3张桌子6个人，我要去看。可是人家说你不能去芝加哥南城， 那个区 全部都是，你去了那边就觉得去了非洲的某个小国。你知道吧？结果我没办法，我当时穷学生，我只能。 那不是你看着模样正好像回家了啊？ 对对，但是我在非洲，我估计他们还觉得我是属于白，比较白的那种 啊， 比较漂亮的，漂亮的，以白为美的，就是那种。结果去，我又没有车，我坐了他的公交，搭了地铁，转车又转车，进入南城以后，坐在那个大巴上。bus 上我就发现不对了，周围全部是就是说非洲共和国的人民，然后我怎么办呢？然后有几个男青年就对着我就开始有一些这个进攻的企图，比如说有一些你说要骚扰女性，第一招就是吹口哨，对啊，地址啊，那我说这没有办法，我回着吹。 你也会 吹了一路，我不会吹 啊，你不， 我吹了一路，我做出那个姿势，你说，哎呀，这哪儿来的？居然就不害怕 啊？是 啊， 对，兵来将挡， 真像是老家来的人。 我一路吹着，吹到了终点站，就这样找到了那个酒馆。 所以就是在好莱坞的，不是在好莱坞，在洛杉矶的震慑群盟啊。我跟你讲，你说美国那天我们朋友一聊天，咱就讲说北京现在争论的这个问题，就是以公共安全为理由，你可能限制了我们的某些人的流动的自由，哈，人的居住的自由，甚至人的租房的等等自由。可是这两天他们说美国那边不行了嘛，我们有朋友从美国回来，然后在座有一个人就讲这个观点跟咱们都不一样。我说这个恐怖主义啊，你简直没法弄，你打不过他，就是他随便动一小指头，你就咣了咣了咣咣当，你就什么都变了。他说你们都是胡说，你们以为呢？恐怖主义有那么厉害吗？他不承认，他说这是美国的政治斗争。我说怎么叫政治斗争啊？他说美国始终就有两派，左派右派，以小布什为首就算右派吧，他这一派就是想控制人民，所谓恐怖主义是被他们夸大的。所以你看这英国出了那个事儿之后，小布什出来讲话嘛，说我们这个自由要牺牲一些，因为我们要可能要窃听，可能要监听，可能要控制，就是说你觉得你失去的这个自由，他认为实际上都是拿那恐怖主义说事儿，借题发挥，实际上就是那一派的人，他就主张要加强对人民的这个管理。 哎，你晓不晓得，我甚至有听说过这种讲法，说这个911事件是布什政府自己 反动吗？我这样说不是吧？ 你说这个的时候恨不能趴台底子去。 对对，我就觉得可不可能得罪了，就是说一部分一部分人，但是我真的是听到过这种讲法。 对， 陈老师， 美国有这种说法， 啊，美国所有言论都有的。 嗯，啊， 我不见得是，不是，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是真，但是好像有时候把事情弄得上纲上线，肯定是问题啊。 嗯， 啊，就是不能把太简单的解释简复杂的，北京的事情也非常复杂。如果你要我去问我怎么管这个北京，我都不知道，真的太复杂了。 所以你像我们这个刚才还有一个嘉宾讲呢，说北京为什么这么严格管理查出租屋啊，或者要求这个那个的哈，他说要照我看是你社会管理水平低。因为我问他，我美国怎么样啊，他美国那真的是就对人没有任你的人真是叫有居住的自由，迁徙的自由，就一个什么社会福利号码什么的身份证， 就是没有工作的。这我自己是知道，我得到绿卡以前，我就是只能在学校范围或者学校的实验剧场。 就你可以想到哪儿住 打工 就去， 那当然了， 什么州什么城市 啊，那随便， 那不会出现说一窝蜂的都去某一个地方。 财富自然把你分割开来，价格价位把你分割开了，你不可能到那个地方去，对不对？他是他那个社会是由财价格来给你划定了人的阶层，他已经划你月收入是多少，你不可能到那个富人去，你不可能到 Beverly Hill 贝弗里山庄或 Rodeo Drive， 你不可能。 就是富的省份往往就是慢慢的人口增加，但是很慢的，这个过程是很多人也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家乡，但是后来受不了的慢慢移过去，也在慢慢分布，但是没有说很快。但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很快。如果你说 你觉得咱们这个流动人口的集中让你这个香港人 就往大城市走，这个当然不吃惊，可以理解，而且说不定以后还要更多。以后不是说有60%70%才算是城市化的国家吗？这城市化最低的农业国家就是法国，法国很重视农业，所以它60%几的人城市。中国有60%人口是多少？到时候15亿，等于说10亿人口差不多，100个1000万人城市才这么下。现在， 你说当年我在广州、深圳那边，因为我也搞这个治安嘛，我搞治安，我也这个，我搞治安的题材。我就觉得啊，它是有问题。就是过去你知道我们真是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，就是说户籍啊夸夸夸，这公安局抓人也容易。实际上你要按照美国来比较，等于说我们的警力，单纯讲警力或者这方面的投入远远不能跟他相比。所以呢靠这个比如说人民居委会小脚侦缉队，你像文革的时候你们家吃什么好吃的，街道老太太都知道，翻你们家垃圾桶，你就说谁家住进来一个人，你哪跑得了啊？所以犯了个案子，的确依靠人民群众啊就好逮。广州、深圳真是很麻烦，你那么多的流动人口，对吧？ 现在如果在未来15年有5亿人口要进城的话，以前的方法肯定用不上了，不能用以前的思维去啊，这个小小政策队啊，街道啊。这种方法可能都不是很有效，甚至我觉得户籍也不见得会有很有效。 哎呀，我就盼着什么时候户籍能取消了呢啊！ 就以后进来新的人口肯定比原来的人口多嘛。 嗯嗯嗯。 那怎么？ 哎，你觉得香港的警方有效吗？ 香港当时用了一招，但是那个时候也非常大的争议，就是必须要带身份证。比如说美国你不需要带身份证 吗？ 没有身份证，没有人带身份证出去的。香港当年为了弄出那个必须要带身份证，不然就马上可以把你抵到警察局去。 是 当时在英国法律下都吵得非常厉害的，后来还是通过了。 哎，我觉得带身份证， 后来香港人就同意，而且是接受了这一点，大部分出去都会带身份证。 在美国的话就是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， 叫社会安全号，但是我们的驾照是常带在身上的，因为你要写支票什么的必须要出示你的这个驾照上面有一个 social security number。 那并不是一个法律，必须你在路上走的时候必须要带着证件， 为了自己消费的方便，但不是法律必须规定要。我现在出门在北京还是带着护照、暂住证、身份证、驾驶证、煤气卡，没有煤气卡， 随时做好被抓住的准备。 对做贼心虚，总觉得自己在一号船口了。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所以啊，这个办，你像你刚才说办证这个事儿，我倒是想起另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如果你需要管理人民，这玩意儿既然是说为了我们安全，我们也没什么说的。但是啊，这个办事儿啊，我现在觉得就是说，一个政府、一个城市，你的这种管理水平，很重要的一点 说你高级体现在哪儿？以人，真是叫以人为本。很多事情上啊，我觉得你看刚才他说办证很麻烦，对吧？你比如说，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，我拿我这个私人证件啊，个人信息给你们看看，这是我这个港澳通行证。我举个例子，我投诉香港，我跟你说，就包括就是说，他是你发现没有，这叫多次往返嘛？你比如说，事实上你一年内会多次往返，而且你知道办这么一个本儿，你需要非常的麻烦，需要本人去啊，再过 户口本 两个礼拜又去怎么怎么。好，既然这么麻烦，为什么你就不可以想想？你比如说啊，首先我批评香港方面。他发明了一个章，你看到没有，陈老师？这香港这个章，原来啊，这个章挺小。我记得这两年呢，他改了一个，你看连上这儿，整个这么大个一章，哦、这么大个一章就意味着呢、嗯，就意味着这么一页啊，他只能盖俩。你这一出，你去香港一出一进，他就得加上大陆这边的内地这边，他得给你盖四个，总共你看他就这么薄，十几二十页。你说你这一年内，你亏去不了几次就完了。就说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，什么叫以人为本？比如说我如果是我的话，哎，我一想，那不要给大家增添麻烦，你或者我这个本子厚一点，一百页好不好？对吧？或者说呢，我这个章能不能再精微一点，让它可以多盖几个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细节吗？ 绝对盖嘛！如果这样子，香港政府绝对盖嘛， 是吧？ 你可以做有两种版本，薄的便宜一点，厚的收多收十块钱，比如说 啊，对啊 就行了。章小点有什么问题呢？ 这就是个，就是他没有人去想这个事儿。什么叫以人为本？你比如说，你要是说像在有些靠选票的国家，咱就说你不这么干，那选民骂你啊，是吧？ 香港政策现在也鼓励大家交流嘛。这种就是要扰民的事情啊！ 我觉得咱们这儿也不方便、啊、办这个证。我们上海办港澳通行证要拿一个户口本、我记得我去拿的时候，我妈怀疑了我半天，说拿户口本干什么？这个是不是要登记结婚去啊？征婚包办婚姻啊？等等，已经没有， 当然有人说的那个，你也可以说以小人之心度政府之腹。他说就得让你早点用完那个工本费，你再去办一回，再收一回钱，我觉得也不至于吧？ 是不是啊？这点钱， 你办的暂住证，你不花钱？ 五块，五块。 钱不是问题，主要是要去啊。